绿树浓荫夏日长，楼台倒影入池塘。 楼哥，你等我，我一定回来。 你方圆之内就是我的世界。 欢迎收听晋江文学城多人精品有声小说《不要在垃圾桶里捡男朋友》，作者奇经难去。 我是若离。 我是火云绅士。 我是阔先生。 后期制作青玉，由来月文化出品。 他一夜未眠，在贷款公司门口一直守到上班，好容易等来了工作人员，把车子抵押了，换来了50,000美元的抵押款。但当他赶去警局办理保释业务时，却被通知他与妻子共同储蓄卡里的全部金额在半个小时前均被申请冻结，连他刚存入的50,000美元也不例外。朱妮想也知道是谁干的，他打电话给妻子，妻子接了，却只说让他尽快回家，有事要跟他谈。朱宁简直是身心俱疲啊。驱车赶回家里后，见到同样容颜憔悴的妻子，张了张口，连吵架的力气都没有了。 阿梅，别闹了，把钱给我，我们把爸接出来，之后我们再商量该怎么办，好吗？ 阿梅窝在沙发里，眼皮低垂，置若罔闻。朱宁继续劝说， 我知道我爸这回犯了错了，可平心而论，如果你爸犯了事，你能不捞他吗？你能眼看着他在牢里受罪吗？ 别把你爸跟我爸相提并论。哼，你知道你爸在中国干了什么好事情吗？ 国内小城中，朱守成的事情以不可思议的速度翻了篇，罪魁祸首逃到国外去，在很多人看来，这虽然等同于心虚认罪，可是山高皇帝远，任谁也管不着他了。有不少人酸溜溜地说，还是有个出息的儿子好呀，杀了人都能躲到国外逍遥快活去，这老猪头可真是祖坟上冒青烟呢。也只有池小池和楼隐知道，他家祖坟何止是冒青烟，简直是着火了。池小池时刻关注着美国那边的动向，朱守成进去的第一天就受到了那些罪犯的精心招待。这些罪犯并不是所谓的正义感爆棚，只是恋童癖本就是一个极龌龊的罪名，是个极好的人人得而诛之的发泄渠道，能够发泄他们过剩的精力。虽然在朱守成的恳求下，狱警为他更换了牢房，但朱守成很快就发现，无论换到哪里都会享受到同样的待遇。迄今为止，朱守成已经入狱了整整一周，并没像他所说的那样死掉，可说句生不如死倒是不差。到他进监狱的第三天夜晚，他已经不会走路了，只能靠吃流食过活。他的儿子朱宁也从早先的积极奔走到了如今的沉默无语，每天安安静静的上班，生怕这件事情被同事知道，大做文章。不过，据说他的上司已经知道了这件事， HR 正在对朱宁进行重新评估，似乎并不打算再让朱宁在公司里供职。其实，在朱守成入狱的第一天起，在尝过拖把干的滋味后，池小池眼前的回忆直条就是策马奔腾。按理说，这是最后一个世界，池小池也已把卡池里的所有功能卡全部都集齐了，早就可以离开了。然而池小池并没有说离开的事情，既然他想多留一些时日，楼隐也没有提要离开。对池小池来说，他拥有了之前从未拥有过的人生，那是和他一模一样，而池小池本人却从未有资格拥有过的人生。没有朱守成，没有心理阴影，不需要复仇，不会因为噩梦在夜半突然惊醒。他有了新的朋友圈，成绩在回升，老师对他越来越重视。更何况，这个人也叫池小池，和他有着同样的姓名、外表、性格与记忆。 楼隐有着十足的信心，知道池小池不会霸占另一个人的人生，但稍稍的沉溺完全可以谅解。等待任务完成期间，楼隐回了一趟主神空间。在他回来后，池小池问他， 089还有几次任务？ 这个问题池小池进来问的频率很高，楼隐每回去一次，池小池都会问一遍。楼隐心里总记挂着东飞鸿那回事，笑道， 你很关心他。 池小池剥着葡萄回答， 说不定回去交任务的时候还能再见一面呢。 那可能来不及了。 楼隐摸了摸他的头， 知道你要问，昨天特意问过他，还有12次，也就这一两天了。 嗯。 池小池只是淡淡的嗯了一声，旋即他把收拾好的书包甩上肩膀， 明天我不来学校了。 同桌今天打算留堂，把作业写完再回家。他一边对照黑板上课代表留的各科作业，在练习册上勾勾画画，一边斜眼看着池小池。 嚯，口气不小，终于发现你当模特卖脸比读书有前途多了。 池小池下了胃笑道， 别说，是挺有前途的。 漫漫长途孤身一人罢了。同桌隐隐觉得不大对， 你说真的真不来了呀？ 身体有点不舒服，请假一天。 同桌从桌肚里抄出一样东西朝池小池丢了过来。 操，吓死爹了。 也不怪同桌误会，今天上午隔壁班有个女孩子因为家境问题宣布退学，他们还就此事讨论了好一阵。池小池接住了同桌丢来的东西，是一大包虾条。 放假前吃了你的，今天去小卖部的时候看见了，顺手买一包还你，有借有还，再借不难。 池小池骚气地对他眨了眨眼， 谢了。 同桌抄起铅笔盒作势要砸他，池小池也作势要躲，却险些踢翻了一旁值日生的水桶。尽管所有溅出来的水基本都落在了池小池的裤脚和鞋子上，负责值日的女孩子的叫声仍是绕梁不绝。同桌捏着嗓子学女孩子叫，他这一闹腾成功地替池小池分散了火力，女生飞奔过去掐他，池小池趁机抽身在教室门口站住，回身招呼道， 后天见。 同桌正处在水深火热中无暇分神，只在百忙中冲他伸出手来，不知道是求援还是示意再见。池小池倒退着离开教室，他知道后天来的人就不是他了。他孤身一个穿过放学的人潮，班主任正穿着白 T 歪在栏杆上跟物理老师商量晚上去教师食堂还是去门口的兰州拉面。一看到有学生来，他一秒严肃起来，拍了拍沾了粉笔灰的裤子轻咳一声。池小池客客气气地跟他打招呼， 老师好。 好好背书包，这样流里流气的。 池小池置若罔闻，把搭在肩上的书包带紧了一紧。 老师再见。 行吧。 池小池顺着扶梯一路走下去，带着汗味的男生夹着篮球三步并作两步从他身边经过，有人同他打招呼问他要不要来一场，都被他一一拒绝了。迎面而来的有新朋友的问候，也有初中少女们的仰慕目光。他们在不懂什么是爱的年纪就开始模仿电视剧里的桥段，一封封的写情书，未必会记出，大多是拿水笔在桌子上写话，某某某喜欢某某，期望心中的那个人某一天会回过头看一看他。那些情话与其说是写给爱的人，不如说是写给青春。池小池用心感受着这种稚嫩又单纯不夹杂太多功利的爱，那是被他落在身后从未去认真体味过的东西。 当时只道是寻常了。